全港最长寿科幻网台节目 《晒晒全面睇》， 恭喜晒十周年啦！ 祝柜台节目水准近十全十美， 希望呢个节目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接触到多啲嘅科幻，多啲嘅创作。 希望大家多啲支持香港嘅创作人， 推动科幻文化。 多谢各位嘅支持啊！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晒全面睇的。欢迎大家收听晒晒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馬仔， 我是阿明，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趕三不打。 是啦，嗱，咁今集咧，我哋就叫做緊接上一集速速錄噶啦，冇計啊，因為今個禮拜其實新啲人 冇辦法 喺香港，所以我哋提早錄，所以咧好多戲都睇唔切嘅，都未做，因為都係啦。咁啊，套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嘅第二集就未睇到啦，係啦，咁我哋但係一陣咧會講下啲即係叫做已經睇咗嘅，咁但係都係啲，唉，其實都係啲點講咧，嗰啲有啲 嘢啦， 騎呢嘢啦，係啦，即係包括啲冰封合二啊嗰啲咁啦，係啦，咁啊都好在，仲有一套犬屋夫咧，即係其實呢套係日本嘢，但係香港你應該冇，即係冇期㗎啦，應該唔做，咁就不如就講下啦，即係反而我哋最多人睇都係呢套。我講啊，好嘛，即係講一堆咁樣嘢啦，好唔好啊？因為我哋唔會好長噶啦，照計今集係即係夾硬逼多一集先，係啦，咁我哋漏咗嗰啲啊，下個禮拜補翻啦，係咯，或者睇下有冇機會補到咧。如果今個禮拜冇，就下個禮拜補啦，好唔好咁啊？ 好。 咁啊，另外都可能講有咩其他題材啊？唔知一陣間再講落去先啦，我哋當傾下偈咁啦，今集簡單啲啦，好嘛？ 冇錯。 好。好。系啦，嗱，咁最科幻都應該係呢套《犬屋夫》啊，我哋要同大家講嘅今集。 嗯。 咁啊，未知幾時有得做啦，就網上應該有得睇啦。咁其實我都等咗好耐嘅，呢套其實都想睇嘅。 係啊。 因為個動畫咧就唔差嘅喎，做得即係當時嚇，即係睇個動畫啲作畫嗰樣嘢。咁但係到真人版如何咧？咁啊，畫頭都好似 OK， 咁但係係似乎出嚟日本係唔係咁好評嘅。咁、大家講下啦，大家都有睇係咪？我就想飛睇啦。 你話動畫係電視定係電即係劇場版嚟嘅？動畫係 電視嚟嘅。 哦， 唔係好耐嘅啫嘛，早幾年啫嘛，係 冇 我哋早 幾年啊嘛， 幾年先，好幾添啊，做上年嘅係嘛，定係前年啊？ 我睇到呢年尾， 我舊年咧其實係 咩？ 睇個資料係2017年咯。 佢直情咧動畫嗰陣咧已經係話有真人版會上畫嘅，即係已經一齊抌出嚟嘅，就消息 係 嚇。即係雖然佢未去到寄生獸咁咧，可以幾乎同步啊，但係好接近嘅。即係日本其實就應該早好多就做咗啊，呢套係咪會唔會啊？即係我哋就而家先睇到啫。 好早啦，呢套 日本喺4月20日已經做咗㗎啦。 係啦，咁我哋以為香港話呢套。大佬嚇、都有啊，佐藤健啦， 佐藤健 做嘅喎，咁我哋諗住都一定會好快已經睇到，咁點知哇拖到咁耐，應該唔做噶啦，係咯，碟都出埋。 之前香港有個電影節定乜鬼咧，做過兩場。 哦，電影節就做過，係、 做過兩場 嘅 已經。 係啦，咁我以為以咁樣都應該點都會上戲院正式做啩，咁點知香港係冇咗噶啦，應該就唔會做噶啦，應該。啊、即係同阿租做啊，同阿租做一樣啊，即係香港係唔會做嘅，係 啊。 其實租做我哋有 review 過噶，不過我哋唔知點解咧，好似冇一集有出到街嘅，其實。 係 啊， 係啊，又或者睇下會 唔會應該唔會好似 我揾翻之後咁咁集 咯，應該唔會好似雷霆三世咁樣，話碟都出埋佢先上。 咁就唔知啦，呢個唔撇得唔到噶啦，係即係總之就我哋當佢唔做啦，咁所以就不如 review 下啦，係。咁因為呢一個咧，實質睇動畫嘅時候咧，都幾大家都覺得好正嘅。咁啊，裏邊佢其實佢或者簡單講嘅，其實好簡單嘅啫。只不過係有兩個人，一個阿叔，你當有世代戰爭嘅嗰個元素嘅，好明顯添啊。 係， 一個就後生仔。咁啊，兩個人咧喺個公園夜晚咧，一個放狗啦，一個白嚇。咁啊，喺公園就遇到一個其實係羅斯威爾事件嚟嘅，即係有隻飛碟炒落嚟。 咁結果就整鬼死咗兩個咧，直情嘅。咁啲外星人咧就將佢兩個重建啊，咁就變成咗兩個其實係機械人嚟嘅。係。即佢你話佢係改造人，你不如話佢根本係機械人啦。OK， 佢只係裏面有佢兩個人嘅記憶咁嘅啫，個意識嘅啫，因為佢我唔見到係任何肉㗎啦，佢其實都所以唔能夠稱為 cyborg 或者改造啦，重建出嚟。咁但係咧，佢哋喺必要時咧就可以變形成為即係好多嘅武器啊、飛天啊咁樣，咁即係好多嘢。咁我成日喺動畫入邊咧，就其實幾好睇嘅，因為佢遇到啲流民啦，其實佢有即係有打佢哋嘅。咁但係好似嚟到呢個嘅真人版咧，佢就似乎真係好慢嘅成件事啊！即係佢將佢開頭咧嗰幾集啲嘢咧就做好耐嘅。 嗯，係啊。 系啊，即如果我做个比喻就系、是、阿高达咧，做咗好耐都未坐起身嘅，你明唔明啊？ 系， 即佢将佢将第一集啊，直情系可能仲长过原本个动画咁嘅篇幅嚟去做喎。 佢当咗第二啲嘢嚟做，我觉得其实。 哦。 哦，点样咧？马仔觉得系点咧？ 我觉得我睇，我觉得佢系讲即系日本嘅成年人同埋。細路嗰樣嘢，即係佢即係靚仔嗰樣嘢。 唔 係 啊，佢原本個漫畫已經係有講呢樣嘢㗎啦。呢、這個唔係一個唔係 呢套嘢變咗重點啊，其實。 嗱，佢呢套嘢冇錯啦，就係、是、我哋之前講咧嗰個啊，乜鬼咩寫本漫畫真係咩？ 很厲害。 嗰個乜鬼？ 寫本嚟漫畫很厲害。 很厲害，我哋已經講過啦。我睇嗰個紀錄片咧，我哋終於明點解日本改編係失敗。因为佢哋咧就中意攞住里边一两个甚至系一个嘅啫，那个重点啊，就用个放大镜就放大，就甚至乎咧得翻嗰样嘢嘅啫。咁呢套就似乎佢得翻呢个世代战争嗰样嘢。 哦， 系啊，虽然呢个系佢本身个漫画一个好重要讲嘅嘢嚟嘅，即系两种价值观嘅冲突啊嘛。 系， 即系到底系做 hero 啊，定系做坏人啊？咁即系吓，即同埋佢嘅所谓坏人咧。佢其實你咪當佢有啲夜神月咁咯，即係佢用呢樣嘢嚟去懲罰，即係啲人咁唔係佢覺得自己係正義㗎，其實。 喂，同埋佢呢個電影版，我覺得佢阿佐藤健嗰個角色咧，佢同即係我睇佢啲動畫版，即係我睇動畫版都係睇佢啲片段嗰啲咧，佢係唔同啊。佢電影版呢個係即係佢個性格上嘅缺陷係。即係個環境造成佢咁樣做出嚟，同即係我睇動畫個係有少少，即係你話夜神月嗰種又唔同嘅。 即係佢動畫就似夜神月啲㗎嘛。 係啊， 即本身係咁㗎嘛。咁呢度係點咧？嗱，你呢度要講下啦，因為我哋就冇打算成個古仔講一次啊。即係頭先我講嘅只係一個好開頭嚟嘅啫嚇。咁你阿馬仔講，咁你其實佢有咩唔同咧？啲今次呢個真係 佢就講佢描寫，其實佢好即係。即係佢啲親人嗰啲好緊要嘅， 係， 但係佢覺得唔識嗰啲人咧就冇乜所謂， 係啊， 咁就佢本身都係即係覺得自己即係壓咗之後，佢有呢個能力之後咧，就去發泄咗喺其他人身上 咯。嗯， 係，咁佢犯咗呢啲事之後咧，就係就即係人哋即係對付到佢屋企人或者咁咧，跟住佢就覺得要保守嗰樣嘢，先令到咁做嗰邊 嘅。咁嗰個死咗嗰條女係邊個嚟嘅咧？嗰俾人以槍掃射。 暗恋佢嗰个女同学。 哦，嗱，因为我飞睇嘅系。 系。咁我再补充翻摆写少少嘢啦，因为我睇得比较多啦，咁就佢其实咁样嘅，佢系来自破碎家庭嘅，佢老豆同埋阿妈嚟有分得佢跟阿妈嘅。 嗯。 系啦，咁就但系咧，佢其实好憎佢老豆嗰边嘅，佢好唔爱锡佢阿妈嘅，佢咧其实就系、是。見過佢屋企老豆嗰邊有幸福家庭，跟住佢阿媽嗰邊冇啊，所以佢就好憎佢老豆啦。咁樣佢意圖想殺過佢嗰邊屋企人嘅，但係咧佢就係攞唔到手。 係啊， 係啊，跟住攞唔到手，跟住之後咧佢就變相咗將呢一樣嘅發泄咗喺其他人度啦。 咁、但係呢一個東西喺漫畫係冇嘅喎，係咪咧？唔係咁嘅喎。 唔係咁㗎，我唔知啊，呢個我只係睇電影呢度嘅，我就 嗱佢走去殺咗人哋成家嗰度，嗰係咪唔識㗎嘛？係咪嗰啲人係邊個嚟嘅？ 嗰度又唔識㗎啦，嗰度就 跟住阿伯就拎上去想去阻止佢，都俾佢射低咗。但係咁因為佢都係改造人冇事啫嘛。 係啊係啊， 嗰個係唔識㗎嘛，係咯。 係嗰個唔識㗎。 咁好似佢 動畫咧，佢好似直接就係咁樣無端端殺咗啲咁嘅人嘅，即係冇解釋嘅， 即 係 冇咗講佢自己嗰啲啦。O K， 即係你話佢夜神月神都唔係嘅，因為嗰啲人無辜啊，佢黐線嘅根本有少少，其實係 變態殺人狂咯，其實係一個 係啊。嗱，咁呢個就好似好大分別啦，係咪喺件事上面？ 係啊，即係之後嗰啲都係因為佢阿媽啊同埋條女死啊，跟住佢先再殺多啲人，因為要 嗯 係啊。 即呢度就反而佢將佢合理化嘅，要將件事，即對佢嚟講係合理嘅咁樣啦，係。 嗯。 係。咁阿伯咧，阿伯有咩分別咧？呢、這個處理？ 嗯，即我唔係啦，我冇睇過動畫直接咁樣，但係個伯就呢度變咗，我覺得佢喺我屋企嗰方面擺到重，跟住臨尾仲要救到佢屋企人。 但係動畫 佢個女啊，係啊， 動畫咧？ 動畫我記得是應該是照翻去漫畫，是不是個結局是其實揾石跳落嚟去打爆個揾石咁嘅要？ 我補充翻個漫畫版啦，因為我淨係睇咗漫畫版，就冇睇動畫嘅。 哦，咁都得㗎啦。 咁個漫喺呢度電影咧，最尾就係講佢哋決戰咁啊，完咗件事啦。 嗯。 咁但係如果動係漫畫版咧，其實決戰咗之後啊，即係呢一個電影之後咧，仲有一段就係講有揾石撞地球嘅。 是 就是阿伯同阿僆仔兩個一齊自爆去救翻地球嘅，其實係。 哦，咁樣。 係啊，所以係佢冇咗個尾嘅，其實喺呢部。 哦，唔會唔係冇，我覺得佢又想拍續集咯。 係咯。 我覺得佢都唔想拍續集㗎。 嗯，如果佢唔想拍續集，佢咁樣完咗就無厘頭啦，我覺得呢。 我係有少少。 我覺得佢冇意圖嘅係。 因為有少少臨尾嗰度整揾石，好似個筆跡又大又做得唔好，所以個結局改咗咁樣就算。 同埋其實有揾石呢個 ending 其實好差嘅，其實差過而家電影版呢、這個嘅。 哦，咁樣。哦、OK。 因為好似夾硬寫多兩期咁啊，係個漫畫。 嗯。 即係最尾佢想玩呢個馬沙反擊，即係一齊咧推翻個揾石上去咁啊，係嘛？即係。即系类似咁啦， 即系改变咗个陨石嘅。 即系明两条友系对决嘅，咁但系去到呢个地球，即系如果地球都要毁灭嘅之际咧，佢哋又可以联手翻嘅，咁即系嗰啲啦。 系，有啲左交 feel 咁。 唔系咁又唔系嘅，咁你呢个本身你好多科幻片都有呢样嘢嘅，即系大家点样打都好，如果打到去即系地球都要毁灭嘅时候，就唔會係啊！那個 conflict 咪去到要毀滅地球啊嘛。 O K， 係。 如果地球都毀滅埋，你所有嘅嘢都冇意思㗎啦，係咪？咁所以喺呢個 point 上面咧，可以大家同心協力去先解決咗呢個大問題先。咁呢一件事咧，又唔係話咩嘅。咁你睇漫畫入邊啊，柯柏文同麥加登都試過有咁嘅狀態嘅。 係，咁但係嘢嘢都係咁樣結局，我就覺得都幾 唔係，我唔覺得個結局咁樣有咩問題啊？係你處理得好唔好睇嘅啫。 係啊， 橋段冇話有問題嘅，即係佢處理得唔好睇，咁就唔好睇咯。或者佢擺呢個故事適唔適合咧？咁即係因為一路都係講緊個世代戰爭咁啊，其實佢用呢、這個，即係佢用呢樣嘢嚟比喻緊世代戰爭。 突然之間有大和解，有冇奇怪啊？嗰件事。 嗯，係啦，其實就唔可能噶嘛，呢樣嘢係。 嗯。 係咯，但我就覺得現實上啊。僆仔嗰邊會寧願攬住死嘅，即係如果喺現實上，佢係唔會同你合作去救地球嘅，即係如果佢要講到呢樣嘢，應該係咁講先啱咯。 嗯， 係啊，咁佢呢度就冇拍到出嚟啦。咁個分覺得佢咁樣改好啲啊？即係呢個 ending 你 好啲嘅， 你中意呢個 ending 啲？哦， 我中意呢個 ending 多啲。 咁但 係 佢原本原著對決 俾你咀嚼下。 佢、原本原著對決完有冇話佢斷咗即係再能見斷咗手啊？咁呢啲咁樣。 有啊，其實即係佢呢 都有嘅。 當真人版呢個 ending 都一樣嘅啫。 再夾硬加多 哦， 就係揾石撞地球啊！ 哦，咁樣。 佢到個 ending。 咁即係話，其實佢呢個情節都係一樣嘅，其實都係咁打嘅。 即係你當漫畫係有十期，佢拍到第九期咯，跟住拍第十期咯係。 嚇！咁佢就冇咗嗰個最後嘅 ending。係 啦係啦係啦。 咦？咁佢話佢算係聰明喎，咁樣做法。 嚇！我兩睇啦。佢如果佢再聰明啲，唔好揀呢套嘢拍，會更加聰明啲。 但我就覺得佢改編得好嘅喎，其實我 唔係，即係佢揀呢個 topic 啊，其實佢係拍得比原本個古仔悶咗嘅。 我又覺得幾好睇喎、 啊。你中意、啊？ 我中意，我中意、 啊。你又中意啊？誒，但係日本個評價有問題喎、啊，呢套嘢。 咁唔好理人哋嘅評價，我哋 講緊 自己嘅。 哦，咁唔係喎，咁我諗點咁講，咁我講下我點睇啊？ 好 啊，我咪就係覺得佢個篇幅有問題咯，即係佢將一個原本可能喺開頭一個短啲嘅時空嘅嘢，佢就用咗長啲嚟去講啊。 嗯。 即係佢個篇幅嘅問題咧，都係嗰句啦，即係華英雄，咁你有咩理由你講佢走去做賣豬仔嗰度講咗咁耐？哦，咁但係後屘佢講佢後來嗰啲咧就好快咁樣，即係其實你呢個係屬於一種叫篇幅上嘅唔係好文，即係唔係好啱嗰個即係嗰樣嘢啦。咁啊開頭就講佢搬屋啊嗰啲咧，佢差唔多 real time 嘅，即係佢差唔多係 real time 啊。你即係你睇翻動畫咁啊，其實佢係第一集嚟嘅啫嘛，嗰度係。咁啊，就公園嗰陣時肯定係啦，肯定係第一集啦，係咪？ 嗯。 咁但係佢就差唔多 real time 咁做嘅，咁但後面嗰啲嘢就壓縮得好緊要，係好緊要，係同埋佢好多打嘅場面咧，即係佢唔係去到佢決鬥先至打噶嘛，佢中間嗰啲就好多都減散咗，甚至乎佢嗰啲打法係一下咁樣咯，係咪？即係或者佢嗰個咧，佢用個手指，即係佢嗱你一路睇咧，其實都拍出嚟就唔係好有，你唔好 believable 嘅，即係佢可以就咁揾手指。好似射靈丸咁，但係佢就冇嘢射出嚟，佢就咁扮咁，那個人就會累低㗎啦。咁、但係咁當然佢實際喺個動畫入面呢，佢、都冇乜點㗎，佢都係咁㗎。係 啊， 係都係咁，但係咧唔知點解睇個動畫嗰陣呢，佢又說服到我嘅。 嗯。 即係說服到我，佢可以咁做。但係呢度睇呢，唔知點解硬係覺得好似係啊，佢都係咁㗎，但係呢度睇就兒戲咗啦，唔知點解。 嗯， 尤其是佢后屘咧，通过个电视机咧，咁咪喺度射啲群众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嗱，咁啲幕戏佢系咪咁嘅咧？喺原本， 我记得都系。 系啊，都有噶，漫画版都系咁 嘅。哦，都系咁嘅。咁佢系可以咁样通过银幕都可以咁样射佢哋。 可以通过银幕嘅。 哦，即系佢一部大电视又影出嚟，咁下边班友啊大镬。 系啊，系啊。 系啊，喺个。 唔系呢个动画版都系 咁。 咁 佢冇。咁佢又冇掉轉頭影返轉頭啦，即係唔知佢又點樣瞄準佢哋嘅呢，我唔係好清楚啦。 佢其實冇瞄準， 冇瞄啊，即係呢度睇影光之後中嘅啫，其實 亂數嘅啫，其實 係。咁我唔知佢點啦，即係我見返人中頭嘅，因為 唔似有啲人中手，咪中手腳。 我見有啲人眉心中嘅，咁我唔知佢唔瞄準點樣可以做咯。咁我唔知佢點樣啊，即係佢亦都唔一定要講啦。不過我睇一陣覺得。即係佢真人表現咗出嚟，我唔係好 believe 呢樣嘢，即係我個意思係，即係我唔係佢又唔係改咗嘅，即係可能佢原本係咁嘅，但係咁樣我睇個動畫嗰陣咧，就接受啲嘅，因為有啲嘢喺動畫做係會，你會接受到，有啲係真人做接受唔到咁啫，即係未必係佢個表達嘅嚇，即係總之佢做咗真人之後咧，啲嘢係我唔係好信服佢咯，有好多位係就係咁啦。 唔係應該話，因為可能佢中槍嗰度咧，佢唔同動畫度咁快嘅啲人。 哦、 即係呢度你睇咧，佢係逐個卜卜卜。 係啊係啊係啊，我就 動畫版好似火快射咁咧，可以機關槍掃咁樣，突咁死嘅啲人係。 係啊係啦，冇錯啦，呢、這個已經有差別。我又唔覺得佢係機關槍。咁佢又逐下扮扮咁，咁你又見到佢好似啲人係逐個攣低咁。咁佢到底點瞄準？我又唔知佢點瞄準啦，係咯。咁即係佢一個表現上令我唔係好信服咯。總之就係、是，咁佢個大決鬥咧。其實是去到即係你真係見到有似係泥料啦。其實咧係個半鐘頭之後嘅事啊。 係啊， 即係所謂向日本宣戰呢樣嘢嗱。咁你當然你玩到向日本宣戰，我諗佢漫畫都係後嘅。咁但係佢前面有打下啲流民啊，喺公園即係其實佢已經講真啦，唔係得佢啦，其實阿伯都有打低曬啲人㗎。即係佢喺個公園啊，其實阿伯。即係有一次咪喺個公園度夜晚嗰班人唔係咁其實佢都殺曬一班人㗎，即係佢唔係佢冇意識之下啦，因為自動發動嗰個，佢唔係特登嘅，係啦，其實佢個分別係特登同唔係特登啊嘛。但係呢度咧，你就覺得阿伯咧一路都係想去救人啊，即係佢嗱，我唔知道醫人呢一個嘅能力佢有冇嘅咧，原本喺即係原本嘅漫畫或者動畫， 漫畫有嘅，都一樣 的，哦都有嘅，哦。 都有咁攞只白鴿，咁醫翻只白鴿咁嘅。 係啊，一樣㗎。 我都有嘅。咁但係我見呢度咧，佢就 係。 我想問一下咧，喂啊，咁其實係咪佐藤健都理論上去要醫係醫到人嘅，並唔係其實係兩個唔同嘅。 佢醫 咗佢嘅能力一樣嘅 ，OK， 答完 一樣嘅， 一模一樣 嘅，佢做到唔做嘅 ，OK。咁但係佢喺呢度咧，我見到嘅就是、阿伯咧就不斷去救人，咁啊佐藤健就不斷去殺人嘅啫。咁佢就同佢原本好似唔好唔同嘅個感覺上啊， 嗯 嗯， 係咪咧？ 係。 我就冇睇動畫，我都係根據翻漫畫啦、嗯。漫畫其實阿伯。同黑幫決鬥咧，就決鬥咗好似一兩次嘅啫，其實係主要救一個後生女嘅。 嗯。 咁但係救人咧，就係、是、大部分時間佢都喺醫院救人嘅。 係。 嗱、哦啊，即係佢會救人，真係救咗好多㗎，佢係。 嗯。 咁呢度一樣都係喺咁仔救。 都係咁強烈嘅，其實 係。唔係咁嗱，我因為我點都有跳啊，到底阿伯有冇殺過人咧？我真係想問下，喺呢度真係冇。 冇。 冇啊嘛。乜我冇睇漏咗啊嘛？嗱，如果我真係有跳，我唔敢講啊。因為你知殺人嗰下可以好快噶嘛，當我跳一分鐘已經冇咗啦，過咗，咁我真係唔係好覺佢有喺動畫入邊一樣係即係發動咗系統之下有殺到人咯，我都唔見到嘅，冇啊嘛，係真係冇啊嘛， 冇 啊， 咁所以呢度好明顯咧，佢就將佢兩分變成一個就係救世者，一個就係好似係惡魔咁啊， 係。 嗱、 嗯， 咁當然佢本來都係有啲咁，但佢冇講過個阿伯係，即係完全係冇殺過人，即係有冇意識之下都冇殺過人，唔係啊嘛，有啊嘛，的確係，即係其實佢同等，佢正在正在，其實就係同等噶嘛， 係， 其實佢同樣都可以係兵器嚟噶嘛，咁但係阿伯選擇咗係咁做，去做救世啊嘛。呢度當然咁，佢都應該係一樣嘅，但係佢就一開始佢就係已經係絕對係一種救人啊，係呢個咁嘅係點都係咁咯，即係佢連發生意外都冇發生過，咁佢不斷去救人，咁你呢個表達就有啲分別啦，同原本嚇 係即係好直接就變咗就 兩分 咗 兩分咗 啊，三十六刀士嚇，即係比較黑啲同埋殘忍啲嘅，我覺得原作係 嗯。 咁佢呢度咧，可能就呢度就真係加咗少少膠味，即係好人咧就唔可以殺人嘅，個嗰啲咧。 O、okay. K。 即係個主角就唔能夠食煙嘅咁嗰啲啊，你明唔明？即係有啲咁嘅感覺嘅，我睇嗰陣嚇，咁我就覺得，咦，咁冇咗嗰種佢選擇嘅嗰種味道啊。啊，即係其實佢都係兵器啊，佢個阿伯一樣嘅，佢都係兵器，但呢度睇就好似。佢似係一個醫療系統嗰啲咯，佢係，感覺上係咁啦，感覺上係咁。咁所以前面嗰個半鐘咧，我就覺得悶悶地。 但係咁樣，如果以呢個伯佢攞到呢種能力咧，以佢嘅性格係啱咁樣嘅，佢係呢一種人嚟噶嘛？其實佢真係膠膠地噶嘛？呢、這個人係。 唔係啊，你個人膠啫。佢一直講佢喺意外之下，佢都發動過殺過人啊嘛。 嗯， 佢原本系讲呢样嘢啊嘛，有呢样嘢发生过啊嘛，咁而呢样嘢发生过咧，你系会令到个剧情即系精彩啲，因为其实佢都有开过炮嘅， 系、 嗯，都有人死咗佢手下嘅 ，OK， 不就佢就好，即系佢就好唔想咁样啫嘛，咁其实冇影响噶，咁佢唔系佢知道噶嘛，佢唔知道自己会咁噶嘛， 嗯， 佢控制唔到自己，系咪先？ 嗯。 咁即係其實咧，有講過咧，即係其實佢都有機會變成佐藤健咁嘅。 係，哦， 即係你係一出世，你就已經係救世者，定係其實你係你揀做救世者啊嘛？ 哦，係， 即係你係 Hellboy 嚟嘅 ，OK？ 你明明係惡魔嚟嘅，你係可以打開個地獄門嘅，咁但係你選擇去幫人類啊嘛，同你一出世你係天使兩樣嘢嚟喎。 係。 啊咁佢呢度就係變咗好似佢一開頭就已經係定咗佢就係 hero 啦，嗰、那個係即係呢個就係壞人啦咁樣嘅咯。 嗯， 唔係話佢都曾經係有個問題啊，咁只不過佢去 manage 到，咁佢就所以佢係即係變成咗絕對正義，係佢後尾自己去選擇嘅嘛。唔、 嗯、 係，即係你所以蒙面超人咧都話俾你聽，佢初係惡黨做出嚟啦，係咪啊？ 係。 咁呢個咪就係所謂老嘢嘅價值咯，咁佢呢套嘢咪有咯。咁呢而家呢一個新版咪似係用僆仔嘅角度去理解咯，就係你個老鬼肚啫嘛。佢邊度有覺得你係咩選擇咩做好人咩？佢反而冇咗呢一個冇咗呢樣嘢。我覺得係咁啦，即係我覺得佢係甩咗啲即係原本有嘅，我覺得係好嘅嘢，其實係佢冇咗嘅。 嗯， 啊，我就覺得降低咗嗰個，我覺得佢降低咗原本個價值啦，對我嚟講。 嗯， 咁我就比較中意佢原本係有呢樣嘢啊。咁同埋都好睇啲，因為佢無意中有殺過人，咁你都精彩啲啊，係咪？咁而家佢又唔係。嗯，咁開頭嗰個半鐘咧，我係覺得悶啲。 嗯， 啊，即係終於嚟了啦嘅感覺係等咗個半鐘咁你啊，即係雖然我係飛嘅，但我都飛都覺得耐啊，我自己就係咁啦，我即係我個人啫。咁、OK? 啊、馬仔又覺得點？或者啊，北打嗰點？北打未睇曬係咪？ 我係啊，睇好少啦。不過咧，我會咁問：如果佢係《殺戮都市》個作者咧，咁佢入邊有女啊？呢套嘢？ 系基本上 有啊，郭伯咪有个女咯。 但系个女系咪都系咁嘅年纪噶？定系还是漫画会大波啲啊，索好多咁嗰啲啊？ 系咪年纪同大波冇关系啊？ 我就 问 即系 咁，你突然间问咗两个问题啊？你问系咪咁嘅年纪？有冇大波同索啲？其实三同埋都系三个问题嚟嘅，好大个波都可以，其实唔弱嘅。OK， 咁其实总之咧，佢个女主嘅目的嘅存在。其實開頭咧係要嚟做一個都係一個世代戰爭嘅表達，佢哋又睇唔起咧呢個阿伯嘅，佢又覺得咧呢個老豆咧性廢柴，買屋買間咁細嘅嗱，佢有屋俾佢住嘅喎，一開頭佢就覺得搬屋噶嘛，咁開頭咧就好唔滿意，唉，我哋又住埋啲咁嘅即係衰嘢啦，間屋個即係又我唔記得有咩問題嘅，所以間屋啲個位置啊咁，總之好多好多問題嘅，佢哋嫌三嫌四， 位置唔好同埋細咯。 嚇、啊，佢嫌三嫌四，又成家人都係咁嘅，咁所以令到呢個阿伯咧初初好頹嘅，咁啊所以佢咪帶狗出去散步咯，佢又叫佢唔好帶俾狗入屋嘅，嚇、 啊、 奇怪嘅， 唔識去養只流浪狗啊嘛，本來流浪狗有翻嚟啊嘛。 咁你知佢個名叫咩咧？就叫犬屋嚇、啊、夫奴啊 嘛，夫係咯， 夫啊。夫， 呢个夫系成个名嚟噶嘛？ 名嚟 嘅系啊，唔系佢个姓嚟噶嘛？佢个有个名叫一郎啊嘛，个阿伯。 哦，成个名 ，OK， 成个姓嚟噶。 咁啊系啊，佢门口啊写住犬屋夫噶，系啊， 系啊， 即系乜乜宅咁嗰啲啦，吓啊，写住嗰个嘢。咁 唔系啊，嗰个系成个姓嚟噶。 咁佢咁佢改咗呢个名啊？ 系。 唔系咁个咩宅咪姓咯？陈宅 系 姓陈咯，系咪？ 寫個陳字咁啊，即係係咯，佢個富三個字即係陳啊，咁樣咯。 即係佢寫個姓喺門口啊嘛，你睇下，其實大雄門口係有嘅。 係野比啊， 係野比， 嗯，野尾啊。咁所以咧，佢即係養狗咧，其實係食到佢嗰個名嘅。OK， 佢應該係有個咩呼應。咁同埋只狗咧，一路目擊成件事咧，其實都你都覺得係。是有關係的，即係裏面雖然隻狗都是一隻狗嚟嘅，冇特別噶，一隻好得意嘅秋田犬啦。咁都幾重嘅喺件事度，即係原本嘅感覺啦。咁佢又好錫佢隻狗嘅，咁好似成件事咧都關隻狗事喎。因為如果佢唔係要帶隻狗出去公園，就唔會舐呢單嘢，係咪？ 係 啊， 係。佢好似仲要狗咧串連好多嘢咁嘅喺原本，咁但係呢隻狗好似慢慢又唔重要咁嘅，你喺呢套真人版有少少 嗯， 唔系即系当然佢存在嘅，但系佢咪喺度咯，即系佢嘅装置喺度啫嘛，因为原作有啊， 系， 即系原作都系只狗 ，OK， 咁你即系卡森咧，你睇嗰套龙之子啊，佢都有只狗噶， 系， 嗰个版本就只狗噶，但系你嗰嗰只狗咪就系跟你狗咯， 嗯， 即系佢喺度，佢咪喺度咯，咪出跟出咁样咯，咁即系因为原作佢有，佢咪有咯咁。咁係咁多囉，我覺得有少少係咁囉。咁唔知啦，總之我就覺得套嘢係其實拍唔出嘅，我自己覺得。因為我係明點解有啲唔鍾意呢套嘢嘅日本觀眾，我明嘅。因為佢拍咗出嚟係嗯點解囉，其實我都成件事係拍到㗎喎，佢呢個改編佢所有嗰啲佢甩咗嗰啲嘢都係人數唔關特技事啊，嗰啲位置其實佢都甩嘅。咁所以我自己係我唔係話套好差，但係咧套的確咧唔你話日本人唔係話太中意咧，我係明嘅，咁同埋都吻合到咧，就不如拍翻笑片啦，即係大家 容易接受啲咯。其實佢啲特技啊嗰啲嘢，我又唔係覺得好流嘅喎。 哦，唔算啦。 O K 噶， 我覺得 O K 咯。咁但係當然佢係咪冇咗中間嗰啲無意中發動啊嗰啲嘢，其實就係因為吸咗啲budget啊。咁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嚇。定係佢篇幅上有即係覺得做唔到咁多劇情定係乜嘢咁？我唔知啦嚇。咁但係總之 出嚟都成兩個鐘頭以上係咯。 唔係話唔係啊？唔係喎，呢個唔係理由嚟嘅，就係因為你有兩個鐘頭以上，其實你應該編得嗰個篇幅好啲嘅，即係你中華英雄，你覺唔覺得佢有篇幅上嘅問題啊？ 好嚴重啦、 啊！好嚴重啊嘛！咁其實我都覺得呢套都有呢個問題啦嚇，就嚴重程度冇華英雄咁離譜啫，係有呢個問題嘅。 係。 咁啊，將佢前面第一集嘅嘢咧，差唔多 real time 做翻足咁滯啊，係啊。咁但係 anyway 啦，咁如果你唔做又真係未必交代到後面咁多即係嗰啲背景嘅嘢啦，或者啲人物嘅關係嘅。咁但係喺比重上呢，我就覺得係有啲即係係有啲即係頭重尾輕嗰啲咁嘅咁囉，係囉，即係完啦完咁咪要決戰囉，咁即係要快啲去到嗰度啦，咁我有啲咁嘅感覺啦。 嗯 嗯， 但系不打你睇开头啊，你冇睇晒啊，你觉唔觉得有趣啊套戏？嗱，呢个最好就系你未睇后边啊，你觉唔觉得有趣？ 我反而系咩嘅？因为我完全零 concept， 我净系知道佢系机械人啫，即系我连见到飞碟都未见嗰阵时候，我发觉佢啲镜头同埋佢嗰啲即系有少少嗰啲情对话情感刻画咧，我又觉得我唔想飞睇晒套戏。即係頭半個鐘，我反而覺得佢聚焦下去巴巴，咁又有佐藤健出場，咁跟住又講，因為我仲睇到佢想殺佢巴巴，即係佢嗰個 A 係咪 A 啊巴巴，即係 佐藤健嘅爸嚟嘅嗰個， 係啦，嗰場再去到 巴 士見到隔離幸福家庭行入去，咁我睇到嗰度都覺得幾正， 嗯， 即係嗰個 concept 啊。我唔識漫畫，又冇睇動畫。 咁我即係你調翻轉啦，你要當呢套係人啊劇情片啊咁去睇啦。 嗯， 係 啊，係啊，係啊， 我都係零 concept 咁樣去睇嘅，我都覺得收貨呢套戲係啦。 嗯，咁即係話呢套咧，如果唔係又係嗰句啊，唔係呢套嘢嚟嘅就好睇啦。 同埋最緊要佢個完整性，我覺得 OK 啊，其實就係咯。夠完整嘅佢套戲係咯，唔同話有啲會甩啊，同埋啲多 咁。咁佢雖然冇咗好多嘢，咁但係佢係完整嘅，咁個 part 都靚嘅，係咯。咁啊，但係你呢套我就覺得係以改編嚟講咧，我覺得係甩咗啲嘢嘅。 咁、一定有啲嘢要取捨嘅改編，得睇下你飛走邊啲嘢嘅啫。 咁但係日本評價唔係咁好嘛？ 咁咪真係咁樣，同埋票房都唔夠好啦。佢票房都係收六億零 yen 咋，其實差噶啦。 唔係，其實而家咧，日本用動漫改編咧，係差唔多係咁噶啦。 係啊，係唔死啊？ 得 個黎明冇死嘅， 你只可以講係佢冇死嗰度係奇蹟咯，即係佢咁其實係正常咯。所以我咪就係話，其實佢一開始就係錯，因為唔係佢係錯，因為日本係錯。其實一開始就應該學銀魂揀一啲笑片嚟，即係笑嘅題材做真人物，係比較適合啲日本嘅市場啊！我講嘅係，你就呢啲咧，你拍成點都好咧，係唔討好啊！即係可能你嗰個人物線，你當正常戲，真係想講翻佢嗰啲家庭問題啊，真係想講呢個世代嗰樣嘢咧，係 OK 嘅。但係你作為一個改編嘅時候咧，啲人唔接受咯。 嗯。 因为可能佢入场咧系实在想睇翻嗰啲打，同埋佢即系成个散开变做武器嗰下点样杀晒嗰啲咁嘅流民啊嗰啲，咁佢冇晒嘅嗰啲咁啊， 咁系咪即系如果玩堆砌，净系堆砌晒所有战斗场面出嚟咁可能？ 咁又唔系，咁又唔系嗱，你又讲另一个极端，即系赌城风云，其实咧第一集嘅时候，我会期待咧佢有赌局嘅。 是我都想。 是咪好好合理啫，是咪 是。 我期待赌局有咩问题呢，咁赌城风云我估佢冇喎。咁你会失望，唔係我有问题是咪 梗係唔係。 咁你有呢套仲要有原作嘅，咁我原作睇过佢係有咁嘅劇情，咁我期待佢係有咁样嘅。咁唔係我有问题啫，咁如果佢係攞走咗嗰啲嘢嘛。 咁我係當一個改編作品嚟睇嘅時候咧，我咪覺得佢濕咗啲嘢咯，濕去咗啲嘢咯。咁係啊，咁梗係啦，咁好明顯係啦。咁至於你話取捨，係咁，即係如果我要你將一套高達由第一集做到最尾一集係一套戲做曬嘅，咁當然佢冇可能係打曬所有電視裏面打過嘅敵人啦。你的確係要取捨嘅，啱。咁但係我就覺得佢即係捨得太多咯。舍弃得太多啊，咁你用咗头半个钟，净系做翻成个原汁原味，做翻站在大地上的高达，做咗半个钟啦，套戏我当你有两个钟，你咗四分一时间嚟做咗第一集嘅嘢，咁你又觉唔觉得系有啲唔系咪要咁样咧？ 系， 咁中间发生嘅嘢咧，就好多好仓促啦，好快啊咁样，跟住就唔知点就已经一跳就跳到去最尾决战啦，咁样，咁你咁我當嗰篇睇嘅時候，我會覺得嘩好急喎、啊、大和號嘩你講咗咁耐佢先都未上船，其實一樣咋嘛，即係你好似覺得呢，喂呢套戲實要講大和號點嚟啫，但係如果你要講曬成個旅程嘅話，會唔會你唔係由阿木村定未上船開始講呢，會唔會你聰明啲，其實你一開場呢佢哋已經喺個旅途中嘅，佢唔知點樣中間用一啲回憶又好或者係咩呢，講返佢之前點樣開始呀，咁得唔得都得㗎，係咪？咁當年嘅超時空要塞嘅劇場版仲犀利，佢跳過咗個開始嘅， 係 佢一開始已經喺嗰度咩木星係咪， 係 即係佢跳過咗，佢哋到底點樣會跳咗去冥王星，點解會同佐羅大軍索士，佢完全跳過咗㗎，係呀、啊、 嗯， 佢就當你班人一定好似有睇過套卡通定咩，即係套電視。咁但係咪呢，唔係，我當你唔係啦。我相信有啲人呢都係直接睇咗套嗰套即係 movie 先。佢又冇甩㗎喎。其實佢係咪一定要知道到底點解佢哋會上咗太空㗎呢，有。係咪一定要知先嚟，因為佢將林明明同阿馬輝嘅關係呢，佢係調返轉係由嗰度先開始㗎嘛。佢就唔係由地球開始，咁其實佢主要交代人物嗰度呢，佢的確係由嗰佢當因為嗰度先開始嘅時候，其實佢係點解上太空唔一定要講嘅，嗱呢啲咪取捨得靚囉，咁變咗我就係覺得佢今次呢套就係唔係就係今次呢套㗎啦，即係同大和號都一樣㗎啦，咁你將佢開頭第一集嘅嘢就幾乎 real time 做返咁長嚟去起程，即係起程嘛，做返差唔多電視一樣咁長，但係後面嗰啲情節呢就非常嘅急，佢即係要做到大結局。咁甚至乎你大和號要攞埋去埋伊斯干都，仲要返返嚟地球攞埋個宇宙星系返嚟。嘩即係做足一年嘅故事。咁以佢嘅比重呢，我真係覺得係第一係唔可能，即係太多劇情要交代。第二真係佢個取捨呀就係錯呀。佢將嗰個重輕嗰樣嘢係我取捨得唔好。我覺得係咁啫，我都係咁。咁馬仔覺得點？ 我覺得係，如果你講話我實行嗰樣嘢係有，但係佢本身，如果你話我反而講喺前段嗰度拍得好睇咯，都係。 哦，你反而覺得好咁咩？咁我唔係話拍得唔好睇，我純粹講個比重啫。 係，我即係話，如果你話分落去，因為其實我覺得係變咗係改到好似有啲理由咁咯。 哦，你不如喜歡的、嗯、 是啊，即是獅子神可能他變得有些理由這樣 就 很正常一點， 就不是黐線的、啊、 即是如果我覺得原裝、okay. 因為其實即是都市哦，他作的東西出來都是其實沒什麼理由，那些人會這樣好像純變態一樣，很多時都 是的， 是啊、嗯、那我就其實功能刺激上就 OK 他的東西，但如果你實質的故事我又不是很喜歡他的故事的，其實 嗯，咁你反而你鍾意呢個真人版多啲、 我感覺上係除咗我唔鍾意臨尾嗰段囉。 邊段囉、 啊、即係打嗰度嘅，同埋咁樣即係點講，即係我唔好鍾意臨尾咁樣即係救到個女跟住就咩，即係都係我句個老豆勁咁咪 OK 喎，屋企人知道即係咁樣嚟解決個問題，我唔好鍾意呢啲咁樣嚟講嘅啫。 哦， 明白。 即係佢個家庭問題係點樣解決嘅呢，其實就係因為發覺完我老豆其實係李嘉誠。 係啦。 佢啲係超人啦，佢就唔係李嘉誠。 李嘉誠都係超人，都係超人， 都係超人啦。 哦，即係哦，明啦，即係佢唔係最尾係睇唔到，其實個老豆係關心佢，或者其實咧，其實佢哋窮唔係問題，係嘛？ 係咯，即係其實冇解決到個問題嘅。 即係最後個老豆終於發咗達，所以你睇翻起佢啦，咁樣。 係啊，類似 咁 啦，都係 有 變 咁 啦。 嗯， 係 啦。啊，咁啊係，呢樣嘢啱。 如果睇嘅話係， 即係 Jack Black 嗰套變咗係最尾肥婆，原來最尾係肥婆咧，減翻肥，變翻阿 Pep， 變翻阿 Pep， 唔係佢本來真係肥，跟住佢講就講佢唔介意，其實好介意嗰啲啊嘛，咁最尾佢真係變翻 Peppa， 咁就梗係冇問題啦。你即係咁樣嚟完場咧，你就覺得低手啦，咁係咪嘅話？你就要最尾佢接受到佢係肥婆，咁呢個就高啦。 即係咁樣，我覺得係諗起咁樣，我唔係中意咯。咁佢開頭，因為我其實覺得佢拍得好睇，就是、因為即係、就是、寫佢哋嗰個原因同埋佐藤健嗰度係即係點解會咁樣，好似就即係、就是、我段吸引我睇咯。如果你想講，即係唔好講話即係個改編嗰樣嘢個問題，即、就、係、是、個失衡嗰個比重，即、就、係、是、我意見就係咁咯。 咁佐藤健同阿另外一個邊個嚟㗎？本香就多啊，係咪？ 係唔係？係本香就多。 即係嗰段 BL 基情係咪唔得啊？個真人版做得 嚇嚇 做 嚇呢度 BL 基情嚟㗎，我唔覺喎、 啊。 我 唔覺 喎、 啊。係 啊。 係 啊, 啊, 啊。我冇睇佢動畫。 咁如果 係 咁就真係好唔得啦，係咯。 哦，明白。 唔係嘅咩？ 漫畫都唔係㗎。 漫畫都唔係㗎。 哦。 係 啊。 唔係喎，即係我講係嘅先，唔係話要佢哋要真係。 我知你講咩，但係漫畫定係冇乜點講呢樣嘢㗎，其實係。 即係佢嗰兩條友。 麻麻啊！就其實佢哋係。 啊，即係其實唔係咁 friend。 麻麻地嘅。 即係青梅竹馬，但係就未至於話可以為你犧牲嗰種嘅，去唔到嗰個位嘅。 唔係啊 ，BL 唔係一定係呢種㗎。 都冇啊，其實。 嗱，我睇動畫版咧。我唔知道有冇分別啦，但我睇動畫版嗰陣，我覺得呢兩個角色其實係嗰種咯，即係佢俾你中意睇呢種關係嘅觀眾係有呢種享受嘅。 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三個媒體即係真人版、漫畫版同埋動畫版，我覺得最差係拍得動畫版嘅。 咁你反而覺得最差係動畫版嘅？ 我覺得最好係真人版啊，其實。 反而係咁。 我覺得佢處理翻嗰、那個。你話頭重尾輕，定係我反而覺得佢平衡到喎，係。 哦，咁樣。 即係我都同意阿馬仔講啊，即係開頭佢係拍得好睇過後面嘅，其實套戲係。同埋佢減散咗中間嗰大扎，咩打鬥 嗰啲 啊，救女仔啊，即係嗰扎嘢咧。如果我睇漫畫嗰陣時咧、我就我 多餘啊， 飛住嚟睇咁滯嗰扎。 哦。 係完全唔好睇嘅嗰扎，其實係。 係。同埋我如果我係改編咧，我其實我都會跟翻咁樣去改編咯。 我都會咁樣抽走中間嗰扎。 我都會咁樣抽嘅，其實。 咁但係如果對中意個漫畫嘅人嚟講，咁咪就係啱相反咧？ 咁可能係啊，因為我覺得個漫畫其實唔係咁出色嘅啫，其實。 明白。 唔係， 即係 我覺得佢真人版係提升咗個漫畫版啊，而家。 因為其實我講嗰話法都市佢。作嗰啲嘢出嚟，其實係全部官能刺激喺我，即係有個題出嚟，但係佢喺 唔係好出名嘅仔啊，就係嗰條友仔其實 係。係啊， 佢喺今次呢個漫畫咪已經係有嘢講，咪就佢講咗世代小生呢個問題嘛。 佢都係一頭一尾講嘅，中間都冇乜點講。 係，因為佢有加咗呢樣嘢咯，唔係齋打。如果你睇佢其他作品，真係齋打。 開頭漫畫都係開頭好睇過尾嘅，其實都 係。OK， 好。 如果講翻 頭咁， 係 殺刀士嗰度咧。我時睇公仔書就佢有成期幾兩期咧，就影住條友開幾間槍喺咁亂咁殺人咧，已經做咗成期嘅可以。 哇！咁得啊？ 即係成期書就影住有條友開槍喺殺人嘅。 哦，咁佢好多時咧用成版紙嚟去表達嘅，所以佢你話一期書其實即係佢圖其實好多都係大圖嘅。 嗯。 佢都幾中意用大圖嘅，因為佢漫畫入邊。 嗯。 係 啊。 係。 跨越 都 係喎，有時係佢， 就係話一本書啦， 係單行本喎，成本書揭曬都係開槍嘅喎，本身。 啊，你可能 嗰時我 O 大嘴喎，睇到。 單行本㗎啦，可以。 咁你平時一本漫畫一頁就有好多格㗎嘛，咁佢將好多格就變成一頁，每格變成一頁，咁你咪其實唔係睇咗好多嘢，就算一本單行本咯。 係。 係咯。咁佢係咁樣咯，但係佢就係做啲氣勢嘅，佢就中意揾嗰啲咁嘅跨頁嚟。咁如果你係中意佢個 style， 咪中意咯。咁你都係中唔中意嘅啫，你都唔中意個 style 嘅，咁你梗係唔會睇佢啦，係咯。咁你中意個 style 又中意呢個漫畫，咁你先會即係睇呢個戲噶嘛？理論上嚇， 所以就失敗咗啦，而家 咁咪失敗咯，係啊，因為佢唔係復仇者啊。唔係諗住咧做一班 non fans 啊，或者俾一班其他嘅觀眾啊，即係佢都佢唔係咁設定先啦。咁如果佢係咁設定，而佢又俾佢叫到呢一班冇從來冇睇過漫畫動畫人又入場，咁佢做到咪可能佢咪得咯？唔係，其實如果你復仇者，你真係拍俾漫畫 fans 睇，其實佢哋都麻麻地㗎。係 啊， 唔係咩？嚇，佢哋好多都唔係咁中意去改動嘅嘢㗎。咁只不過係你拍俾咩人睇啊嘛？你個目標觀眾係咯。咁你嗰啲含卵超人攋嘢嗰啲，就因為佢其實當時嘅目標觀眾係小朋友，但佢拍咗俾大人睇嘅內容啊嘛。咁你擺錯位，當然係有問題啦。唔係差過，而家都話 Lessus 其實正噶，係啊，但係俾細路仔睇就唔正啊嘛。咁呢個都係永遠係你係咩受眾，佢設定嘅受眾同埋佢針對嗰個市場係乜嘢啊嘛。咁而家如果佢呢個都係諗住漫畫改編啊，即係拍翻俾漫畫原裝漫畫嘅觀眾，咁係咪有問題咧？係咁啫，即係同阿 Venom 一樣嘅啫，即係你個 marketing 做到，咁其實，唉，即係你話知你啦，你就算變形金剛，我哋都覺得唉咁嘅，咁但係佢票房得啊嘛，咁如果佢整體佢又做到佢嗰班唔係 fans 都唔係睇開嗰啲嘢嘅人嘅，咁你咪 win 咯。咁但係佢好明顯唔係咯，佢如果佢係呃翻一班漫畫 fans 入去咧，咁好多都唔中意，而家事實就係咁，係咯。咁至於如果大家係有興趣睇一睇呢套戲嘅朋友，可以上網揾嚟睇一睇嘅，即係反正免費嘅啫。咁我就覺得佢拍攝啊嗰樣嘢係好都靚嘅，即 係係啊， 即係調翻轉，可能你呢套咧當劇情片、社會問題片咁樣去換個角度去理解咧。其实成件事又好唔同嘅，咁我头先系纯粹用动漫改编嘅角度去爱质疑佢啦， 系 啊，即系永远都好佢啫嘛，唔当高达睇好好睇，唔好当无限超人睇好好睇，诶，咁呢个大前提我唔能够接受嘅，因为呢部系高达，呢度系无限超人，我系咁啦，吓， 系。咁補充返少少資料，嗰、那個男主角係嘛、做犬谷夫一郎嗰位呢就叫做木梨憲武啦，咁原來佢係搞笑組合嚟嘅，係啦，嗰、那個組合叫做隧道二人組，係啦。同埋呢 徐三搞笑定上升嗰啲 即係其實呢我介紹呢個嘢介紹過好多好多好多次㗎啦。 係。 你咁樣講呢啲人就唔識㗎。 系， 我真唔知。 大家有冇睇过？大家有冇睇过《远洋天师》？ 有。 你咁咧，《远洋天师》嗰时电视做啊，主题曲系咩？ 系。 有只歌，有只歌叫《嘎啦嘎啦 Happy》。 系。 嘎啦嘎啦 Happy， 你嗲你嗲你嗲，有冇啲人唱？ 石桥贵明同埋木梨憲武。 就系佢哋当时木梨憲武同石桥贵明嗰套。即係佢哋嗰對組合叫 Tunnels， 咁佢有個搞笑 show， 咁可以話係而家啲藝人搞笑 show 嘅鼻祖大師祖，甚至乎我懷疑連台灣嗰啲都係抄佢。咁惡搞啲電視劇戲，佢哋都出曬名。咁呢兩條友咧，集集就揾啲女明星上去做嘉賓，玩謝佢，亦都係佢哋玩先。佢哋都玩過無面超人，即係佢裏面佢嘅無釐冇扮咁。咁呢度無釐要扮老咗好多嘅，佢真人都唔係後生，但係唔係咁老嘅，冇去到咁老嘅， 化老咗嘅，冇咁老嘅。 呢度化老咗，呢度梗係化老咗啦，即係老過佢原本，即係佢都唔後生噶啦。OK， 嗱，其實之前有冇睇過呢個牙刷超人，紅色面打怪獸整嗰隻手要洗手，喺個油站度做基地，其實佢哋咪就係喺裏面做，係咪隊長係嘛？ 都有佢兩個做嘅。 OK 啊。啊，咁你追完咧，其實佢就係遠洋天師嘅、師傅。其實遠洋天師咧係擺明咧明抄佢兩個嘅，所以裏面連歌都照抄，就係加拉加拉 Happy 啦。但係佢嗰個 show 嘅主題曲嚟嘅，人哋個 show 主題曲係都係只係歌嚟。咁佢哋裏面做嘅嘢，包括佢哋扮蒙面超人啊，即係當然佢變咗係廣播劇版啦嚇，咩磨練之乃伊達，我記得叫做磨練超人嚇。咁其實佢都係抄嘅嚟嘅，即係其實佢係好多嘢都係抄嘅。咁樣會唔會明啲啊？即係軟硬嘅原型就係、 是、電堂級啦，電堂級減少啦，日本係嘛？ 重要咧，電堂級但係唔止，實質呢兩條友仔咧 係 唱歌出身，佢本來咧係同嗰啲咩？嗰啲咩话？虎齿队啊？ 嗯，系虎齿队，系。 我成日搞错，小虎队就系胡慧康嗰班。虎齿队应该系咪？系咪孖字定系咩？系咪？ 系虎齿队，系虎齿队。 即系其实嗰时已经系同期出道嘅，你明唔明？即系嗰时好。 哦。 佢两条友唱歌兼得嘅。 系。 因为佢喺佢个 show 入边咧。到啲音樂部分咧，佢哋真係認真唱歌喎，即係最搞笑係咁啊！明明個節目係搞笑啊，佢竟然認真唱歌喎，係唱得超好聽嘅，你諗都諗唔到嘅。咁就好可惜啦，喺歌唱呢事上面，佢哋反而就唔知點解就又唔見得大家好中意啊！但係反而咧搞笑啊呢樣嘢，佢開山鼻祖啊，係日本嘅啊， 係 係啊，咁啊大家咁樣認識一下啦嚇。咁今次就得翻啊，因為佢哋拆咗檔好耐嘅啦。 嗯， 搞到好耐，咁但系有时佢哋都会一齐嘅，即系可能有啲 show 咁咪又揾翻佢哋，咁但可能都唔知佢哋有好多人咁咪有埋两个，咁你真系同阿软硬一样咧，有时都 系 揾佢哋嘅，即系咁啦。 系啊， 咁你大家你用软硬嚟了理解就差唔多啦，吓佢就日本嘅软硬天师，但系早好多嘅， 系 咁而家所有嘅综艺 show 都系抄佢。 佢老婆 靚靚靚，同佢哋拍過戲明星嚟噶嘛，即係靚女明星係靚，絕對靚。佢哋溝好多女嘅， 係啊，應該溝 到。唔好見佢哋個樣咁樣，其實佢哋好成功嘅藝人嚟嘅，即係而家日本嚟㗎。啊，即係你喺台灣啊，講真你喺台灣啊，其實吳宗憲都好，其實好勁 啊。 即係你喺香港就覺得好似無厘頭友啊，樣衰衰啊，咁唔係嘅，就係呢班友其實係好有地位嘅，其實喺佢哋個圈入邊。 嗯，係。 其實你咪當好似曾志偉咁咯，即係如果你夾硬要，但我就覺得唔係一樣嘅嘢 ，OK， 唔係一樣嘅嘢。 嗯， 係。其實可能你當真係似郭文輝啊咁多啲，但係佢係比佢哋更加有地位嘅，即係比郭文輝更加有地位喎。係、嗯、啊，即係郭文輝都有啲地位啊，係咪先？咁你當呢套嘢就係郭文輝扮老咁做啦，咁明唔明？ 明白。 咁黄子华会好啲啊？ 吓，边个啊？ 黄子华会好啲啊？佢啲位置， 咁唔，我哋唔系比喻紧佢啊嘛，咁佢哋系唔硬噶嘛？ 系冇错冇错。 我冇人话讲系林海峰啦、 啊。哦，咁系。 佢又唔似，系咪 啊？ 咁我觉得呢个似啊郭文辉多啲咯。 郭文辉 ，OK， 系。 吓，因为咧阿乔桂明咧就通常做啲战佬嘅。 系 次次非礼啲女嗰啲咧，即系佢你以为熊本熊啊叫佢离谱啦系嘛？佢离谱过去好多吓，喺、个电视度公然非礼啲女吓、啊，即系嗰时系边个啊？范岛爱系嘛？ 哇！ 俾佢哋绑喺十字架度，搵条羽毛逐个位喺度撩啊！ 嗯， 撩到啲好敏感嘅位啊，仲要 哇！ 系啊，喺电视度 出街。你讲阿乔桂明。 嗰套咧，仲要佢其實係喺一個扮惡魔人嘅一個片，即係個環節裏邊。咁仲有啊，改歌啊！你以為高登啊，咧好新啊，呢啲啊，唔係人一早就做咗啦。 係啦。 係啊，佢就係個主題曲咁咪照唱，但係你睇下啲歌詞嘅亂咁寫嘅咯。 嗯。 但係即係其實寫啲搞笑嘢落嚟，咁佢拍翻一樣先好笑啊！即係佢真係學翻個卡通咁照咗你，你揾下惡魔人 Tunnel 寫系，其实我翻贴过唔知几多次。 系 系 啊，佢仲可以系佢前妻系铃木保奈美添，你讲阿石桥贵明。 吓 吓吓，不过依家可能冇人识啊，当其时好劲啊。 有冇搞错啊？铃木保奈美啱啱先至而家复出，有几套咩紧？原来仲有另一套剧啊，唔系得你讲嗰套。 我知道，嗰套咩？系啦系啦，主妇转职嗰套啊，我知。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咁所以咁啦，系咯。咁同埋你話咧大電影入面佢兩個咩即其實你話呢下嘢就有啲似黃子華嘅真係。 係。 啊、的確咧，佢啲大電影上面咧，又唔見得佢哋有特別咩飛嘅，都可以 能力 有咩係啦，又冇嘅，唔會話有佢哋做咧，特別多人睇，就真係冇。但係佢哋喺電視啊或者其他嘢咧就好勁，那個 show 有佢哋做就真係，你成個一個 show 生曬啊，成件事。 嗯，係。 係啊，咪有時冇辦法，呢、這個係做主持嘅能力嚟嘅，即係你有心美咁就生曬啦，係咪？嗱，最緊要嗰啲係 live， 你唔好俾啲對白佢，你唔好寫啲稿俾佢，寫稿又唔得噶啦。 系 爆肚嗰啲真系笑死你嘅，可以吓咁样。 系 系啦，咁咧，我咁出嚟玩嘢啊，话公布阿穆尼献舞死亡，后边有幅车头相，全部白花。佢唔系玩嘢做你咁细埃，唔系阿金融啊，蓝洁瑛，佢搞到好似国葬咁样场面喎。 咁大件 系啊，后边系成个白好多白花，好大幅车头相。话石桥贵明咧，今日已经系不幸逝世啦，咁样。啊，唔係 ，sorry， 係阿穆尼獻舞啊，阿石橋貴明出嚟講話穆尼獻舞逝世，咁啊搞到啲人以為堅嘅，因為佢個場面都唔係講少嘅，點知講完佢話原來玩下嘅啫，生勾勾行喂，黐線嘅一條友嗰時喎，唔係而家喎， 我知， 佢哋做呢啲出位係勁過你而家啲一百舞啊，你自己睇啊，嚇 係冇得比啊， 冇得比，你想學搞笑玩嘢，你拜翻我做師傅，你揾翻時 tunnel 出嚟睇。真係笑到你嗱，我哋完全其實我哋唔識日文嘅 ，OK？ 但就算你唔識日文，你睇你都笑到飛起，因為佢好多係用動作啊，咁當然佢有好多有時彈啲字出嚟啊，咁你其實你完全知佢做乜嘅喎，係啊，咁、 嗯 啊、所以你話日本仔點解唔中意睇周星馳？其實周星馳差唔多即係做翻佢哋啲嘢啊，但係佢哋啲嘢唔係個個可以做到啊，後屘後你好多人去學嘅，其實 Snap 都係學佢㗎。但唔玩 得咁遠， 唔爭好遠，爭好遠。因為靚仔得滯啊，佢哋 係 佢兩條友有個俾人優勝嘅地方就係樣衰， 嗯， 比較樣衰咁咁，你有時玩嘢咧搞笑咧，咁樣衰都係一個條件嚟太靚仔咧就搞笑，唔好冇咁好笑嘅會掉翻轉咁 anyway 啦，唔識邊個穆尼獻舞，自己揾 tunnels 即係隧道啊，真係隧道 tunnels。好有 隧道二一九位置叫做系啦， 你查 tunnels 啊 ，tunnels， 或者你用日文啊 tunnels 拼翻个字有嘅 ，OK， 咁而家就 YouTube 咧都仲有翻佢哋少少嘅有啲嘅片段嘅吓，尤其是嗰啲扮恶魔人啊，扮蒙面超人嗰啲就好多嘅吓，蒙面超人你唔好以为佢哋正经喎，每集就系阿次次都系阿石桥君明扮怪人，但系佢啲怪人系点咧？就好似吉祥物咁 Q 嘅，咁啊出嚟喺度搞搞佢捉晒啲人做乜？原来玩游戏，结果最尾系游戏节目嚟嘅咁。 哦，原來係咁。 跟住成班人喺度玩，咁佢最尾有打嘅，咪一嘢咪拉低 kick 低佢咁咯。但係嗰啲玩嘢，咁、 哦、 而呢個 show 亦都帶咗另一個搞笑藝人出嚟嘅，就係、是、後屘做電車男啊。 係。 哦。 即係唔係靚仔版啊？係啦， 靚仔版。哦。 唔係靚仔版啊，就係、 是。哦，伊藤同志就係伊藤子。 佢當年咧就係、是、做呢個小蒙面超人嘅，即係唔知咩個蒙面超人做下咧。有個助手走出嚟，係個僆仔嚟嘅。咁佢同佢一樣戴翻我哋帽嘅喎，咁、 嗯、 就係佢嚟嘅。但喺嗰度應該係第一次登場嘅。咁所以你諗下，有一個幾重要嘅一個 show 啊。咁其實我哋介紹過喎，以前唔知啊，但係我又要講一次，介紹過無數次㗎啦，真同事已經係咯。大家記住啊，呢、這個咁今次呢個男主角就係穆尼獻舞嚇。係 啦，冇錯，仲有普通多少 文規啦。OK， 咁就講啊，嚇記得啦嘛。 仲有少少嘢啦，咁就原來咧，動畫配音啊，呢、這個角色咧，犬誒唔係犬屋夫一郎咧，就係、是、阿、啊、小日向文世配音嘅喎、 哦。哦，哦， 係啊，動畫版。而另外有趣嘅咧，就係、是、安堂直行呢個角色咧，呢度係本鄉就多所飾演啦，動畫版又係佢配翻音嘅，即係佢今次係揾翻本鄉就多配音之餘，有佢做埋啦。咁 中國阿伯會唔會？唔好揾啊！木雷犬冇揾翻啊！小 日向 文世其實都得噶， 其實 仲似喎？點解唔係得啊？係再似啲啊！ 哦，係啊，係啊，我都覺得 其實仲似係咁啊！點解佢反而逆咗國揾咗木雷犬冇？我唔知啊。 但係講配音啫，可能冇奇怪，唔知啊。 啊，會唔會佢配音嗰下本來諗住揾佢嘅？ 咁唔出奇啊！呢啲我睇資料睇到，咦，原來係揾佢配音㗎，所以攞嚟講下 咯。咁嗰個殺人嗰個唔會係阿蔡恆健配啦嘛？ 唔係，得呢兩個係、哦、用聲嚟去配音啫。 同埋 係其他嗰啲 版差啲做翻係咪？本鄉好多就真係做翻係咪？ 真係做翻係啦。 嗯，嗱咁都得嘅，即下次試下呢啲互動動畫咧，就直情揾翻嗰班 真人版嗰班人嚟配翻，咁咪似啲咯，即係你會連動得多啲咯，係咯，都啱嘅呢個即係盡量啦，即係唔係個齊人都揾翻幾個咁係有啲作用嘅，的確係。咁本身就多都係有人睇嘅，日本都係其中一個。 係，佢都喺日劇都有男主角做啦。咩啊？嗰、那個咩叫做打麻雀嗰個鬥派傳說嚇，佢、做男主角噶嘛？ 哦，佢成日做男主角嘅，冇乜特別嘅。 係啦。 好。咁有冇嘢？ 再補一補啦。其實呢部戲咧，大家唔知認唔認得有個。日本當年嘅青春偶像 係，嗰個係指邊個啦？阿爸啊嘛，係嘛？ 嗰個係啊，嗰個係齊藤由。 齊藤由圭，冇錯。 由圭何許人嚟咧？呢個又要介紹 啊， 大佬。又要介紹啊！大家印象中咧，有冇一個著水手裝，但係咧就揸住個搖搖喺度打嘅 飛女刑事？ 係啊，有冇印象？嗱，就算有一個恐防咧，佢係記得後來嗰啲嘅，即係可能係咪中山美術嗰啲？ 上户彩嗰啲係嘛？ 上户彩做過， 係可能係，唔係個上户彩嗰套先係最冇人睇過喎，反而上户彩嗰套離譜啲嘅，有戰鬥服㗎，後尾有件黑色嚇，有皮褸嘅，佢個搖搖可以傷咗佢嘅個嗰件衫兩個位度掟出，咁同埋咧嗰一套咧真係有翻阿陳能又繼做翻佢阿媽嘅，好似呢度咁嘅都係做阿媽嘅，咁佢都唔知係咪講佢係。根本係啊，陳能有個女啊，即意思即係咪嗰個初代嗰個女啊？但佢又好似唔係喎，好似佢又叫翻嗰個名嘅喎，即係阿上户彩啊。咁只不過就將初代嗰個就做咗佢阿媽咁咯，係咯。 客串下咁啦。 即又係咁啦，係啦，即可能以前嘅周子若就要做別處師太啦，係咪？即係。 係啦，冇錯啊。 周海媚啊。 係啊，冇錯。 咁陳能又貴有一個咁嘅人物啦，係啦，咁啊又唔知大家有冇認識啦嚇，有冇聽過啦？係啊。咁佢就係初代飛女刑事，咁飛女刑事其實都好受歡迎嘅當時，但香港就好似冇做過啦。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冇啊冇啊冇。 我哋都 係 睇啲錄影帶啊嗰啲睇到 嘅 啫， 嗰陣時。係啊，咁現代就變咗嗰啲咩真假學員嗰啲咁咯，有啲似。係 啊。 即係嗰類咯，即係學校係打交咁樣，咁但係佢又唔係咩嘅喎，佢嗰係警察揾咗佢哋做啲特警啊。即佢本身真係飛女嚟嘅，但係因為佢好打咧，就好似又係即係話唔起訴佢哋咩咁嗰啲咁嘢咯。咁啊，俾一個咁嘅搖搖佢，咁、那個搖搖咧，佢撳個掣打開嗰個蓋，其實係個警章嚟嘅。 係， 即係佢係可以有執行呢、這個，即係佢嗰個司法權。係咁 ，anyway， 咁呢種嘢其實香港都拍得嘅，不過就。其實都唔係冇嘅，不過即係佢可能佢褪一褪咁咧，你當變咗李賽鳳嗰啲咧， 哇！ 佢就唔會講係翻學咁咯，係咯。咁但係佢校園係一個，即係校園有班女打呢樣嘢係日本一個當時幾流行嘅嘢。咁所以你而家咪有一套咩？我係咩啊？大哥大啊！ 啊，係 我是大哥大 啊， 係 咧。 嗯， 都得。兩個名 係啦，咁佢就即係玩翻正常嘅飛女啊、飛仔，咁但係嗰時就將呢樣嘢科幻化咧，就將佢哋變咗做特警嘅，咁就係、是、呢、這個係啦，係呢、這個、飛女刑事咁，咁咧係嘛 ？OK， 咁啊係，咁啊無端端介紹埋好遠啦，我哋講咗好遠啦，係 啊， 講到成王噶啦就嚟，係啦， 仲有冇補充？ 有冇補充？ 冇啦冇啦， 少少補翻，反而補翻咧上個禮拜嗰個咩緊急咧，阿銘咪講話佢係咩史上日本票房第五大高啊！咁我啊的起心肝查就發覺咧，其實係五大真人電影五大高，即係如果計埋宮崎駿嗰啲卡通咧，咁就完全就唔係嘅。不過原來睇翻日本史上咧，真人電影過到100億咧，原來真係唔係好多套。最高嘅票房嘅真人電影，你估唔到你估係邊套？是大 粉 茶線續集啊，都是講緊 彩虹橋一集， 係啊，彩虹橋一集，但是你的名字是249億嘅，咁所以你是贏成個得嘅，咁但係最勁都唔係佢，最勁其實是嗰個叫咩？神隱少女啫咩？即係 千與千尋， 啊，千與千尋係啦，308億，咁你諗下就係呢個數，咁而嗰套曲風其實係。真人版電影嚟計，除咗數嗰五套就係大搜查線二，即係跳嘅大搜查線 续集啦，跟住咧就系、是、呢个大手茶事嘅第一集啦，跟住咧就到到蓝蝶物语啦，跟住另外就到叫天与地啦，屎猫物语啦，跟住到佢啦，系啦，佢而家 哦，天与地就唔系无线嗰套嚟 嘅， 冇错冇错，天与地有套好旧噶，但系系劲喎，佢个名字就叫天与地，我搵唔到香港嗰阵时 叫。你讲嗰套系咪古装噶？你讲嗰套？ 我话我要揿入去睇先知，我唔敢答出你。 我唔紧要啦，咁样系咯，嗯，系啦，咁做咩咧？呢、這个有咩关系咧？同呢度 冇讲开，即系啱啱日本票房话呢套差啊，冇 错啊，即 系哦，咁样 系嘛？好似咁啊， 我系啊， 系都冇嘅， 唔系唔需要特别讲噶啦，你即系你唔其实应该话动漫改编，即系如果好嘅唔多噶嘛，咁佢都系属于系唔好嘅，系啦。 真系真系计翻数嘅话，真系好票房好嘅系少过票房好嘅好多嘅。 咁其实而家唔止啦，你话科石佢哋都话即系慢慢唔得啦嘛，即系佢唔系净系改编啦，即系而家有啲其他作品佢哋都话慢慢都滑落啊，即系话佢哋嘅号召力开始啊。咁我唔知阿佐藤健有冇影响啦，受到呢一次电影系今次呢套《犬屋夫》系咪？ 系夫 系啊，咁有关系嘅，即系如果你。唔係唔關佢事，但你嘅戲有你做唔得咧，係會入你數呢件事咧，係中外都係咁嘅。 係 OK， 同埋咧有時亦唔止係咪票房嘅，佢有時雖然有時有啲戲票房得，但佢知道裏面咧，佢哋其實啲人唔中意睇啊，或者覺得好鬧好得好緊要，咁其實佢一樣會入你數嘅，即係《星戰前傳》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當時嘅 Natalie Portman 咧係爭啲冇戲拍啊，因為拍過《星戰前傳》。 系，定咗型 啦。咁星战传你喺票房上当然冇问题噶，咁但系好多人都觉得其实唔好睇啊嘛，最弊就系，咁所以其实你唔好以为唔影响啊，吓，即系唔系净系票房得唔得，即系票房得，但系你可能啲人觉得套戏唔得，佢都唔得嘅，咁所以其实有影响噶。如果你连续咧，即系都叫主演嘅电影吓，如果连败嘅情况啊，呢叫做，咁就有问题噶啦，即系你打波啫嘛，你连败啊嘛，你明唔明？你输一场半场唔出奇啊！你话唔好，你系咁输喎，咁就开始 你 噶啦，咪就系讲科石咯，系啊，咁到底会烧到去佐藤健咧？咁真系我唔敢讲，大家睇啊。 仲有边个都系你讲开星战，阿 Anakin 啊，佢月空行者之后啊， 咁 Anakin 当然首当其冲啦，因为佢系主角啊嘛。 佢之後有個 月空受到影響就必定嘅，咁但係其實 Natalie Portman 唔關佢事噶嘛，佢個演出唔係差嘅喺套戲入邊，佢都受到波及啊， 係 啊，咁你諗下啦，你話影唔影響啊？咁其實呢樣嘢 我冇乜嘅， 我咁啊龜公星都冇事嘅，後屘仲繼續打添， 仲係有夠心， 咪龜公星走得快啊，唔係好出第一集瓜咗大陸。唔係大鑊啊！可能阿邊個都係噶，阿 Duff 貓嚟噶，係啦。 阿森會積信都冇事。 Duff 貓咧，就其實啲人反而嫌佢出得少。 哦，係。 啲人好想佢係其實三十都喺度，佢反而啲人就最懷念係佢，反而佢係著數咗嘅喺成個星戰入邊攬得最大利益嘅，應該係阿 Duff 貓嘅。 嗯。 係。即係如果以演員啊，我講，即係演員而攞到一個聲勢咧，其實佢只不過喺第一集查到大花面，你都睇唔到。即係未係蒙面啫，但係你其實你都唔可以見到佢真樣。咁但係佢後屘就有好多呢啲咁嘅角色啦，即係 G.I. Joe 入邊嗰個衰啲啊，樣都睇唔到黑忍者啊。咁當然佢都有啲演出嚟睇到樣嘅，咁但係都係因為佢做個 Duff 貓嘅。咁所以都係雙影成趣啊，即係嗰個敵角咧就有攞到一個光。咁黑武士變成咗主角，原來係唔得嘅，你睇到 OK？ 咁係。唔得嘅，男主角成奶晒，奶得好紧要，佢应该系成套戏最受害者嚟嘅。其实我睇佢第二啲戏，佢又唔系做得咁差嘅。 嗯， 都可能系角色问题，系啊，我佢唔系差嘅，即系但唔知冇办法，但系唔入晒脑啊，系啊，佢 Anakin 已经，你系入晒脑一个差嘅角色，你死唔死？ 嗯， 你入晒脑系 Harry Potter 都拖累。Teleporter 啦，係咪？即係佢自己嘅，即係之後再做就係角色啦。唔好話你係做過一個唔好嘅角色，呢下真係好大鑊。而呢下係冇辦法磨滅啊嘛，大家心目中咁你，唉，真係比較對於演員嚟講係一件好慘嘅事。咁所以你話呢度會唔會拖累阿佐藤健？其實有可能㗎，你唔好話唔會。 科石已經舐緊嘢啦，係啊，咁啊睇下啦，咁一眾嘅蒙面超人，即係曾經因為蒙面超人出道嘅一班咁嘅紅星，哦，原來而家都開始係唔得啦， 係 啊，係啊， 係啊，所以唔係唔關事啊，呢、這個好關事啊，係啊，係啊，嗯，好啦，咁啊冇去補充，我講第啲 要更正翻頭先飛女刑事嗰度啊， 哦咩錯咪 咯，係咧，阿上戶彩原來冇做過飛女刑事嘅， 嗰、那個係邊個啊？ 嗰、那個係松浦阿尼嚟嘅。 哦，唔係上户彩 ，OK， 係啊，係松阿尼，係俾你講講講，我都搞錯咗，係啊，唔係上户彩，唔係上户彩， 係應該係齊藤由貴第一代，跟住就係南野陽子，跟住嗰個叫淺香唯，最尾嗰個係 松浦阿尼，都噏錯曬，都噏錯曬，係係。 咁有呢四個， 係啦。哦，其實唔係嘅，淺香唯係有三個人嘅，即係淺香唯嗰集咧係有三姊妹嘅，係啊係啊係啊。 佢集有三個人㗎嘛？ 係啦係啦，不過佢係主角嚟嘅呢個係。 系啦， 即系佢系一个 team 嚟嘅，去到第三集。咁啦，啊系喎，嗰个系松浦阿尼嚟嘅喎，系喎。你咁讲上户彩，我都搞错咗。 咁 啦， 松浦阿尼已经系。 我松浦冇啦，系咯，都系嗰时红嗰阵就好劲嘅。 几靓噶，松浦阿尼几靓噶。 系咯，系咁嗰度咪讲佢未有件战斗服吓。 系，我最后补翻日本票房头先我讲咗画动画啦，但系唔好介意，即系唔好误会啊。荷里活片咧，其实有30套都过100亿啦，得唔得？即系日本票房都系头嗰啲史上票房全部都 系。你讲系日本真系日本电影啫。 嘅片系 日本自己嘅电影系啦，系啦。 即系史上就咁啦，好冇？ 啊，系咪补翻少少呢个咩？逆向有拐系咪？ 系啊，系啊，冇错。 阿明讲下。 系啊，我又睇咗。 整翻啲嘢系咪？有人话讲错啊，话不打。 咁我唔知讲错啲乜嘢。讲错 咩？ 佢 都讲错。 我唔知，我唔知。 系啦，系啦，咁样，咁我讲翻我自己嘅睇法先啦。首先就套戏就差就一定唔会系差嘅戏嚟噶啦。咁就，但系系咪好咧？咁就合格以上嘅戏咯。佢演员嗰方面，佢其实个个都去到合格嘅水平，交得到货嘅，但系只系去交得足个货出嚟咯，就唔可以就有更多嘅提升啊！将嗰样嘢就我觉得系佢系推理嗰度咧，咁就佢就唔系用本格推理嘅方法去处理啦，系啦，咁就系一样嘢咁样开出嚟，就反映翻社会嘅一啲现况出嚟嘅。每开一条线索，其实即系例如怀疑嗰、那个木野，佢系有怀疑嘅，就系话佢疑点就系佢搞婚礼就唔够钱，系啦，亦都反系呢一样嘢就咁样开咗反映咗社会上依家香港嗰啲人婚禮係搞到好大啊，要好貴啊，咁樣嗰啲嘢出嚟，佢用咁嘅方法去嘅。佢咧就有用呢樣嘢，但係佢貪心咗啊，佢想講嘅嘢太多啊。其他嗰啲小説咧，就用呢個方法去講嘅時候，佢係集中翻一兩樣嘢咁樣去講嘅啫。其實就唔會好似佢開咁多嘢嘅，係啊。咁 咪都話人哋原著冇呢啲嘢嘅咯。 但是他加的时候他加得太多啊，他。 不是就是说这个是电影加的，原著没这些。 完全没有的，但是他加 的 时候他加 多 了。 为什么有这些问题？ 还要加得太多啊，这样东西是他贪心了。 那你加几多东西都可以的，好不好看啊， 合格咯。 嗯。 是咯。 你 说这 部戏即实质演出得好一点，就是那些有舞台底的几个。 是啊是啊是啊。杨炳基啊，同埋阿泰神啊，反而系演得比其他人好睇咯。佢反而可以将个角色摆深啲嘅嘢落去咯。其他嗰啲做到面嗰阵合格咁就算嘅，交足货嘅咁就，但系只系去到呢个层次啦。 你话如果用阿大佬孝作为主角，其实系有啲唔系咁适当噶嘛？你觉得？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最后嗰件最后唔系成之于法啦嘛，我觉得就。因为就如果用差人去做角度嘅时候，咁样啲人就自然向喺佢嗰个切入点嗰度投入，系咯，跟住去到尾嘅时候就 唔关佢事嘅， 系唔关佢事，咁就咁就 即系除非你好似捞 UCM， 原来条差佬就 系 咁，你除非咁 系啊，又或者如果佢少啲大佬孝嘅嘢。就 乜同埋我想问你讲问 多翻啲嗰两个人。 嗰兩個涉案嘅同埋個主謀，大家都知邊個啦。依家嗰度咧，其實咁樣你去到尾嘅時候，你會覺得個滿足感大啲嘅，因為就你跟住嗰條線走，你同步發生嘅時候，你感覺自己係贏嗰個啊，係咪？嗰樣嘢咯。 咁我想問下大佬孝咧，係多唔多主演電影嘅？ 唔多， 係冇。 係今次係第一次係嘛？ 是今次去第二主角啊，算是其实。 我第二啫咩？ 是 不是第一咩？ 算第一定 先 咯， 唔敢讲喎。查先。 咪摆名系吴少谦第一嘅，有咪有啲系摆吴少谦第一，有啲 唔好理佢摆名先，实质套戏。实质套戏。 实质套戏，佢其实。 边个试点？ 佢试点。 咁咪系咯，讲完啦。OK。咁佢系咪一个好担到主角咧？其实。 唔得。 系咯，系嘛，咁啊讲完啦 ，OK， 咁啊，好快啲啊，仲冇嘢补充？ 同埋佢系同埋佢交讲一样嘢啦，就系、是、交代世代战争嗰样嘢咧，佢又系摆咗系净系面嗰浸出嚟啊，同埋双方嘅嘢咧，你会觉得咧，两边都帮唔落嘅，其实就你睇完佢个世代战争之后，你唔会双方都觉得佢做呢件事系其实有佢嘅原因，佢冇，净系讲咗话有啲咁嘅嘢。你睇到嘅時候，兩邊咩大嘅就壓啲細嘅，細嘅就冇大冇細，唔尊重啲大嘅。 嗯， 佢淨係反映咗呢一樣嘢啫，係啦。 嗯， 咁樣就，但係中間我點解要咁樣？我點解要咁樣？我背後有咩原因？冇。但係細嗰邊，佢淨係講咗話我叻過你，點解我要俾你壓住啊？咁樣，屌係同埋好瞄準 要你講嘅叻過咧。是可能他對一些新的技術的 management 嘛， 嗯，是沒錯沒錯沒錯， 是啦，是，但是不是說他對那件事，其實整件事是他有所認識的嘛， 是， 就是說你做一件事其實很多部分的，不是只有電腦的部分的， 嗯， 那雖然那件事或者是一個電腦很重要，但是不是得回電腦那裡就可以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咁你講係呢樣嘢咯，咁佢可能佢比較表面啲去講啦，係咪？ 嗯，係。 係咪啊？犬屋夫反而你覺得仲到啲啊？ 係冇錯，佢就係、是、兩邊其實都講到嗰幾樣嘢出嚟啊，個世代始終佢交代得兩邊個各自個背後原因，你俾到人啊。所以佢呢一方面描述係好過《強、okay. 有拐》嘅世代戰爭 係。即如果以呢個題目嚟講，就係係咪？係 冇錯冇錯，係係啦。咁但係佢嗰個佢保留翻原著嗰啲部分咧，其實就真係好睇嘅。咁就嗰啲就絕對，即係佢嗰個最後 Tricky 啊嗰、那個犯案嘅過程啊嗰度咧，其實係好嘅。不過真係我呢一樣嘢就佢套戲啲人唔鍾意嘅原因，可能係有一個呢，就係鍾意本格鍾意睇推理片嘅人呢，你後面嗰啲嘢呢，佢嫌佢交代得太多太過累贅，去到尾嘅時候佢又做一次俾你睇，嗰度會嫌太多睇慣嗰啲人，但係如果你唔鍾意睇推理片嘅人呢，可能未必入場嘅，佢可能唔知，我覺得會唔會照顧得嗰啲驚你睇唔明嗰啲人照顧得太多啦，我唔知會唔會係。 哦，咁我明啦，即係話呢套戲就係朱古力奶啦。 係啊， 但係其實入場嘅人一係就淨係鍾意飲朱古力，一係就係鍾意飲奶嘅。 嗯， 你無論點照顧都好啦，你都覺得唔鍾意啊，即係或者你講呢杯係鴛鴦，但係其實入場嘅人呢，一係就鍾意飲咖啡，一係就淨係鍾意飲奶茶嘅啫。 可能係咁，但係如果真係鍾意飲嘅人呢，你呢杯嘢呢，佢兩方面佢平衡到嘅，但係呢佢兩種味其實都係唔夠味啊！你兩樣嘢個味道 都 濃翻啲咧，都可以入到口噶。 哦，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可以整一杯濃烈啲嘅鴛鴦，你意思係？ 係啦，濃烈啲都得，係啦，或者偏向一邊多啲嘅都得，或者整體濃烈啲都得，係啦。 嗯 ，OK， 總之佢編編出出嚟就係呢兩班人都覺得唔夠味，就係講完啦。 係啊，你可以兩邊都覺得好噶，但係佢就係、是。攞唔到嗰個位啦，就變咗兩邊都唔得啦，唉。 O K， 係啦， 呢個比喻啫，係咯。 係咯，係咯。 嗯。 啲阿北大點啊？呢、這個聽完嗰， 我就其實咧，禮拜日咧，我同老婆睇多次 咁咧，其實我第一次睇咧，我就因為都要喺出邊又影相啊，咁又有啲行家吹水啊，我就遲咗入場。其實，咁我入場咧，我就以為自己 miss 咗都可能五分鐘嘅戲，咁所以我其實睇唔到正式個開頭嘅。咁但係到我第二次睇，發覺原來我都係睇少咗四五格嘅啫。咁因為我第一次係唔，我有五，即係我係遲咗五分鐘入場，我以為自己睇少個頭，我係忽視咗佢最後嗰張相嘅。即係意思咧，當佢最後解謎啦，ending 解謎喺俾嗰本書啦，嗰本書入面又夾咗嗰張一張好似嗰啲貼紙相影嗰啲相，咁入面就係講啊，其實蘇麗珊一早已經喺金鐘，即係喺去做啲翻呢份工之前，金鐘已經見過吳兆軒，咁而吳兆軒亦都講過話，其實我一早已經見過你，嗰陣時已經對你一見鍾情㗎啦。咁然後有張咁嘅相叫做好似你當係一個定情信物咁啦。咁最後佢就話講叫你唔好扮瞓咁樣。咁但係我忽視咗張相嘅即係暗示嘅。其實張相係講佔中嘅，真嘅係吳兆軒係喺佔中入面嗰個熒幕入面就俾阿蘇麗珊影咗。咁其實套戲可以話 又要碌埋， 係啦，碌翻佔中，因為 但 係 佢 拉唔係碌喎，佢唔係碌㗎，因為佢其實古仔嘅話拉翻轉咧，佢話佢逆向有拐嘅英文其實係最後將 kidnapping 變做 lapping kid 啊嘛，咁最後回顧翻就話其實新呢一代其實就係尋扮睡嘅小孩咁樣咯，咁佢係有啲其實係有個。有或者有導演一個信息係想講翻，叫新世代醒咁樣，係啦係啦咁樣。咁我係忽略咗呢個方言。 佔中嘅，你意思 係？唔係插佔中，佢擺明係以新世代嘅視點咯，係啦。佢就話佔中之後啲人即係扮睡、扮瞓、扮睇唔到。 係啊係啊係啊，你講係啊係啊。 你醒啦！咁呢個錯就係話動員 醒咩？我唔明。講清楚啲，醒咩？ 唔係醒嘛，即係對個建制醒咯。 即係應該話完咗嗰件事之後，咁樣好多人對住失覺得嗰單嘢失敗，跟住之後咧就氣餒唔出嚟啦，跟住灰心，跟住之後就已經唔再睇新聞啦，唔理呢啲事啊咁樣嗰啲。 即係覺得只係關事咁啦。咁我估佢導演係想講呢樣嘢嘅，呢樣嘢我都覺得 係。呢句係。即係話即係未完嘅呢、這個革命係咪咁意思啊？ 但係 或者叫啲人要醒咯。 嗱立場一件事，我認同嘅呢個立場，但係咧，如果以戲論戲嚟講咧，係 too much 啦。如果咁樣就，我覺得就擺得太多嘢，擺太多嘢落去啦。佢太貪心啦， 一定係貪心咗嘅導演就。 唔係即係佢可能八九年嗰年咧，佢都有睇電視嘅，講埋嗰單啦，不如啊。 八 九民運啊，或者當年咧，其實嗰班咁嘅藝人啊，即係你而家個個鬧到爆嗰班咧，都有上街㗎，你知唔知啊？係 啊， 講埋嗰個啦，好唔好？再貪心少少，係咯。 即例如，即係舉個例子，我以前睇有啲重本青春、心酸成一嗰啲咁樣嘅推理小説嘅時候咧，咁樣佢哋開嘅時候，每一件事其實都係集中翻喺佢想表達嘅嗰個 你講嗰種社會派咧，係啦，都係講一件事嘅，唔會講 議題嘅啫， 唔會講曬所有社會問題，係啦。 係啊。 不過其實咧，你話係咪多件事咧？都係一件事嘅啫，咪個政府衰咯，係咯。即係你可以咁嚟講啦，咁但係佢又唔係咁講啊嘛，咁佢不如佢直接鬧一樣嘢，咪個政府衰，咁咪一件事咯。 嗯， 系咯，咁你真系叫大家即系系咪出翻嚟搞革命咁嘅意思咧？咁我唔知啊。OK， 即系 anyway， 咁呢啲系叫做个戏后边好似加咗啲嘢落。咁但系呢样嘢系咪原著有嘅咧？应该唔系啦，系嘛？ 冇，都系冇，系啊，都系冇，都系加嘅， 系 导演嘅， 都系加啦，系啦，系啦，系啦。 你加料，你加得太贪心啊！我觉得佢呢个问题就，但系整体系睇完之后。是覺得值得看的呢套戲就 即 係 個披薩咧，原本都可以落好多嘢上去嘅，佢落到掹住咗，因為個披薩皮都唔見咗啦，掹到成張台咁大都係你啲料嚟嘅，咁係咪啊？ 佢就料太雜，每樣都唔係太多，咁每樣得一粒， 即係佢又唔係好多嘅，哦，明白，明白。 料太雜，但量唔多啊，呢下 即係菠蘿一粒係嘛？ 係啊係啊， 紅腸又落片落去係嘛？ 是啊是啊， 即 係 意大利腸佢又整片喎，係咯，即係又有一粒 面自由有，又唔係一 寫出嚟，你寫出嚟嗰、那個材料嘅 list 可以好長，但係 芝士一種芝士，每種芝士一粒，係咪？咁佢有佢芝士都有八啊種啊，八啊粒咁咯，咁樣即係你知咁啦嚇。 係啊係啊，我嘅睇法啦，呢一個 就係啦。好。好，即係佢嗰個 P 手裏面咧有過百款材料，但係每一粒嘅啫。咁食落食落口嗰陣就可能奇怪啲啊，嗰個都唔知咩 P 手嚟嘅，即係呢陣味呢一啖係甜嘅，嗰啖就鹹嘅，嗰啖係咁。呢一啖係有鹹魚嘅，嚇嗰邊有雞粒嚇，嗰陣即係咁啦，係嘛？ 可以咁講，可以。 O K， 咁但係呢套戲本身入場一睇係可以嘅嚇。 絕對可以，最低限度佢，你睇呢啲戲最重要嗰樣嘢就係佢嗰一條犯案嗰條橋，嗰條橋得就係得，佢嗰條橋真係得，淨係呢一樣嘢就係睇完唔會有大問題嘅，一定 即無雙條主線 OK 啦，係即一樣。 係啊，係啊，係啊。 其他啲嘢多係多咗啲多啲枝節嘅咁啦。 係啊，係啦，咁樣嘅。 好啦，冇啦嘛，冇啦， 冇啦，我嘅意見 啦，好好好， 係。